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空荡的街景 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我们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进行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

痴，似等了一百年，忽已明白，即使再见面，成熟地表演。Thank you.